大家好，我是 HB。你现在听到的是《人间指南》第14期，如何不保持沉默？本期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一个全新的嘉宾啊，就是 Clovis。你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吗？ 大家好，我是 Clovis， 然后我是《人间指南》的一名听众。我最开始听《人间指南》这个节目，或者是最开始给《人间指南》这个节目发反馈，是听到比较早期的那个关于如何正确的饮用可尔必斯那一期节目。因为可尔必斯这个饮料是属于一个我很少喝，但是它和我自己怎么说过往比较重要的回忆联系比较紧密的一种饮料啊，所以当时听到那期节目之后就写了一则反馈。这是最开始。然后后来又听到一期，是我不确定是不是人间指南，但是是有 HB 在的一个节目。然后当时你们是谈到了让我想一想，你们谈到了这个国内的服务业吧，好像是跟服务业有关的一些话题，还有服务业的用语啊。服务业人员的工作态度诸如此类的在节目中有提及。因为我自己有做过比较长时间的服务业，所以当时听了有挺多不同的意见想要表达，或者是有一些情绪想要表达吧。然后我当时就想着我要攒着有一段时间空闲的时间攒着把这段想法给写出来发给你们。然后后来有一次我出差的时候，我坐高铁，然后我上了高铁，首先我就准备开始写邮件了，然后我就听到那个高铁的那个播报里面说了一句那个从怎么说语法，勉强说语法吧，就是语序上听起来让我觉得挺奇怪的一句话。然后因为我当时还在想着怎么开始这封邮件，因为当时我记得你们那次节目中也刚好是提到了关于可能服务业的一些人说的一些话，听起来挺奇怪的。然后我就写了个开头，可是然后我就写不下去了。然后那期的反馈我就没有发出来。但是当时一些想要吐槽的情绪还在啊。然后后来我是在最近一期自己的日语的节目里面小小的吐槽了一下。但是你可能没有发觉。 我没有发觉在什么点，你来提示一下。 这个我们可以之后再说，因为跟今天的节目没有什么关系。好的。再就是听到最近这一期《人间指南》关于如何领悟共产主义那一期节目，然后给 HB 发了反馈。这个反馈也是我们这次录这一期节目的缘起吧，大概就是这样。 对。到目前为止Clovis 老师Clovis 是给我们节目来信最多的听众 这样啊。 真的就是你的来信密度是你的来信是最多的，可见大家这个非常的不踊跃啊来信。 还是我觉得是那就是自己做节目的人会能体会到这个其实是挺希望有反馈的。所以如果虽然我反馈其实也挺少的，但是真的想到有反馈的时候还是会去努力的反馈一下的。 对，是我也是自己开始做这个播客节目之后才开始给自己听的各种各样的节目写邮件的。 我也是一样。 当你做节目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你作为一个 producer 那种迫切想要听到人家反馈的心情。 对啊。 OK， 我们刚不是说你有两档节目吗？就是你要打个小广告吗？ 不用啊。 那我帮你打小广告好了。总之非常好啊，非常好非常好。我觉得日语是我听的所有的播客节目里面最有诗意的一个节目。 这样。 这样。真的真的。我非常喜欢你的那个动词那一期 啊，之前我也收到过一个反馈说那一期的，其实我自己反而感觉不到。因为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其实可能我这个节目里面有很多期的那个 内容里面包含着一些可能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的一些东西，是如果不是知情的人士的话是可能没有感觉的，所以我的感觉更多的会、受到这些背景的这些信息的影响吧，所以我的听感和观众的听感不一样也很正常。 OK 那我们就、开始节目，开始我们的聊天吧。那我们本次要聊的话题呢、题目叫做如何不保持沉默，但是我们想聊的是一个、政治话题。这个政治话题的起因呢，就是今年上个月，对，2月25号的时候，当时还在春节假期，然后我在推特上看到一则推送新闻，就是关于中国即将修宪的消息。然后整个在收到那个新闻之后，一直到现在，整个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政治，关于宪法，关于这个社会形态的问题。一开始我得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反正那个消息的重点就是说，中国要修宪，然后我们要即将要取消那个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连任次数限制。我当时听到的时候就特别的悲愤嘛，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么多年来想要追求的民主宪政的这种方向，好像到这一刻就终结了。因为这种悲愤，我之后也跟很多人有很多讨论，包括节目上一期就是跟大白老师录的关于泰国的游记的那一期，我在里面也掺杂了很多关于这种社会体制或者政治面貌的这种探讨在里面，以及我在日常生活中也跟很多朋友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但是我得到的反馈呢就很少，或者是说很平淡，就没有我这个消息好像在人群中没有在我心中产生那么大的震动，就好像我自己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就被震惊到了，然后大家好像觉得不是个什么事儿。这个是我想要做本期节目的一个动因啊，就是因为我产生这种感觉之后，然后我收到了你的那个反馈，然后我感觉终于好像有人愿意跟我讨论这个事情。 就是我发那个反馈主要是自己也产生了一些情绪吧。当时其实我自己本来是怎么说，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格局挺小的人的，就是我过去其实也是现在也是吧，其实对政治是挺没有兴趣的，对，或者说对对公共生活如果可以不去想它的话，我的确也想不去想它。自己主观上是有这个偏好的，可以这么说。所以我当时后来也在想，为什么我当时会产生那样的情绪，就是我首先其实是产生了觉得有点奇怪或者有什么地方不对的这样的情绪。然后现在再去找那个情绪是怎么产生的。我觉得首先一个是一个是我去看了一下当那个修宪的具体的内容吧。其中一个是我就直接照读了第36条宪法第一条第二款，原先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然后修改是后面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说错了，不好意思，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句话看起来就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的奇怪。 对对，没错， 是。首先是为什么觉得它奇怪呢？一个是它本身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现在生活的或者是我一直生长在的这个国家，它首先有一种根本制度，然后这个制度的本质特征不是什么我特别能够感知或认同的东西，而是它的本质是一个群体的领导。这个然后不管这个好像听上去感觉不管这个群体怎么样，只要它的名号是这个，然后它就是这个制度的本质，听起来特别 让我觉得特别怪。 嗯， 然后我当时有联想到挺早之前提出那个三个代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吧，可能或者类似的时间段。我又回去看当时三个代表是什么样子，因为 三个代表当时没有让我虽然我那时候挺小的，但是三个代表没有让我产生过很这么奇怪的感受。我看了一下，当时他写的是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及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大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这个看起来他是有个要字在那里的呀，就是这个相当于说这个群体他要做到某一个标准，他是有一个目标，他才能够继续起到领导作用吧。那有要字在这里，那这个修改就让我感觉是把要字去掉了，没有要字了，他自己就是本质了。反正这个让我感觉特别奇怪，这是他内容本身。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修改跟我好像没有产生任何的关系，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就修改了。就是这种就是无力感吧，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样了，就是这个本质就被贴在我家门口，这种感觉。 说起这个无力感，我有那几天的经历是这样的。我开始我们你也是应该是第一时间得到那个消息对吧，就2月25号新华社在推特上推送消息。 我倒没有第一时间，我这边因为我之前有说过我对这个挺不敏感的，然后我也不记得，也许是一开始在 Telegram 的什么群或者什么地方看到，我第一开始看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因为我没有去看它的具体内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OK， 对，反而是 我当时 你说。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反正第一时间是非常的内心百感交集吧。然后因为当时消息出来的时候只是中共中央对宪法修改的建议 啊， 对，当时不是真正宪法修正案，只是就是说相当于一群人然后建议我们的人大怎么样修改宪法，也没有给出真正的那个具体的草案，就都不算是人大那个草，不算是人大要拿去投票草案，只是中共中央对人大提出的建议而已。但是这个里面当时给我一种感觉，就是除了这个悲愤之余，给我一种感觉，也许我们不会人大不会通过这个。然后我当时跟很多朋友聊起来，大家都觉得可能大家对这个中国立法的概念不是非常清晰，大家都觉得既然中央这么发生了，那就一定是这样的对吧。我当时还抱心存一丝幻想，我觉得可以做点什么让这个事情不朝最坏的方向发展。然后我当时跟身边很多人都在聊这个事情，我想尽力让大家了解，然后让这个反对的声音扩大一点。也许虽然以我一己之力肯定是不能够起到什么本质性的作用，但是也许能够对事情有一点促进。所以我跟很多人聊，跟身边朋友聊，跟我父母也聊，因为刚好那时候那个年假在家里面。然后在网上也发声，然后做了一些行为上的反应吧。然后我发现这过程中又给我增添了一重那个 无力感， 一重悲愤的感觉。特别是当我跟我自己爸爸妈妈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跟长一辈人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是那种冷漠，而是觉得你不应该去管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不是你的事。然后我当然我自己的政治理念，我仍然天真的以为我是这个国家主人的一员，所以这些事情是我的事情。但是跟我爸妈这么聊的时候，他们给我那种挫折感非常非常强，导致我整个过年的后半段都沉浸在那种很悲伤的这个情绪里面。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是过年过完了之后，对，才我也记不清时间点了，对，才开始特别看一下这件事情的具体的 这个具体的它的内容是怎么样的。对，然后跟身边的，对，因为我其实跟我刚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我对这件事情我没有对他做任何反应，没有做任何实际的反应，可以这么说。那我们录的时候我可以思考一下，对吧？可以吗？ 对，我觉得能够去认真的去想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一个事情往正向发展的开始。 我在想为什么没有任何实际的反应。 我觉得没有实际反应在我看来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就我近年来的观察来看，就是我身边的人对政治参与度实在是太低了。 对，而且其实也不是身边这件事情没有人会谈论，但是大家谈论的时候感觉在开始谈论的时候就已经假定了这件事情是大家都是无可奈何的，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就是 我感觉 有这个前提了。你说， 是包括事情这件事情在内，我感觉大家在谈论任何政治事情的这政治话题的时候，都是以在谈论一个别人的八卦的心态来谈论。 对，可以这么说。 对，就是 不是一件对，不是一件自己可以干预和参与的事情。 对，就有点像那种，北京出租车司机在聊中南海的那种风云内幕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八卦，一种故事，反正近我这么多年就是在这个参与政治的过程中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但是偶尔也可以听到，挺偶尔的。其实之前我都没有，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第一次听到可能有一些参与感，就是切实的在想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影响，表述出来这样的想法的谈话是最近一次，就是上个礼拜出差的时候。然后在当时是在高速上面，然后同事在开车，然后他当时有我当时有大概谈一下这件事情，我还有点意外，就是他谈起这件事情，你看我都觉得别人谈起这件事情有那么远，而且是在出差的时候，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还觉得有点意外。然后就不是这种完全八卦式的视角吧，的确是在想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家庭，还有对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似乎也是有这样的考虑的。但是的确很少见到这样的表达，以及就这个主题进行的讨论非常非常少。 哎，那你说说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觉得会这个宪法修正案这个事情会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我当时是基本上是比较默默的听着同事说了一下他的想法。然后我自己目前没有明确的想法。 哎，那同事怎么说？ 但是我不知道合不合适说他的想法呀。 OK, 我要不要说呢？ 你想说就说，你反正因为反正是匿名的嘛，也不会涉及到是谁的观点，这样就是一种观点。对， 是OK, 他的想法是，首先他也是觉得这件事情挺有一些出乎意料，然后有一些过分吧，因为他觉得，他最开始觉得可能，不会完全去掉任期的限制，也许延长一下或者怎么样，而且也觉得这样修改宪法挺让他吃惊的吧。至于自己之后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的话，他的想法是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反弹，从他的视角上来看，他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反弹，所以他觉得也许近五年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和过去的五年相比，他这么认为，因为有这些反弹的存在，不会做太奇怪的事情，政府。然后，但是再到之后，他觉得因为政府国家的这个权力太大的话， 可能他会站在这个商业的视角上考虑，可能觉得一些比较大的民营的企业慢慢做出来的一些，无论是通过什么途径什么手段吧，慢慢做出来的一些企业，当他们做到一个比较成熟的程度之后，可能会被国家以某种方式收编进去，收编到国家的利益体系里面去，政府的利益体系吧，可能这么说。然后它还有一个可能更怎么说跟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更接近的一个想法，就是觉得也许在那个时候政府的做法也还是会类似于会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大家共同的敌人，一个共同的敌人这样一个群体，比如说新兴的中产阶级，或者是别的什么团体作为大家共同的敌人，然后可能可以把内部的一些矛盾转移到这个群体上面。而他又觉得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也许正是我们那个年纪，可能小孩在上学或者怎么样，那个希望能够时局比较安稳的一个时期吧。然后他可能会有些担心在那个时期会发生一些动荡。这是他大体的想法。 哎，我觉得他跟我爸妈的想法有一点类似 啊， 就是我觉得我爸爸的看法，他担心的这个事情并不是像我担心的事情，主要是我作为一个国家的主人，我的权利损失了，然后但他担心的事情是他担心社会会动乱。 我爸妈其实也在这件事情之前也经常会表达类似的这样的担心。 对，他我能感觉到他最怕的就是社会动乱。因为我觉得他们那一辈是经历过那种动乱的。 对 他们应该是从内心中最害怕再重来一次的人。 对我们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感性认识。 对，没有那种切肤之痛嘛。 对。 但我站在我的角度想，我了解到我爸这种观点之后，我在想，为什么我不怕，我没有那么像他那样把这个关注点放在社会动乱上。我总的来说，我对这个事情虽然有很多人确实就说这种历史是在不断重复，就从这次事件看到我们好像这么多年六七十年来并没有真正的进步，但是我总感觉我内心之中我不太愿意相信这种历史轮回这种宿命论。我觉得这种事情我总的觉得我们的历史还是在向前发展的，就是我们社会在前进的，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一种类就这样或者那样的像这次一样这种倒退事件嘛，但我的背景的心态是乐观的，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种真正的社会动乱，所以我才有这种乐观心态，或者是因为我见到过一些我们所向往的那种社会形态，比如说发达国家社会形态，或者是说理想社会形态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见到过一些这种实例，然后就会对这个社会的进步始终是抱有希望的。 那我现在可以插你一个问题吧，插一个问题，就是这次因为我挺没有这个常识的，它里面有一个修改，宪法的一个修改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然后像我们刚才说的是把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去掉了。那他前面这个我的理解是，如果他跟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的话，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说他是可能被选下来的是吗？ 对啊， 就是这个主席是可能被主席和副主席是可能被选下来的。 对， 但是只是去掉了这个连任的硬限制，可以这么认为是吗？ 对，但我觉得其实就像大家一般日常讨论都会觉得这就是一个终身制了。其实我也是这么感觉的，我觉得会是一个事实上的终身制。 那是什么让你们觉得他就是无论怎么样都不可能会被选下来呢？ 因为我觉得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的国家主席是一个是一个政治明星的地位，不像一些国家的元首他是一个虚职元首，就是说 我作为国家领袖的形象，但是我不直接承担这个执政的责任。 你是指他的权力是很大的，是吗？ 对，他的权力很大，他在一个权力背后赋予他的形象是必须要非常高，必须要非常高大的形象才行。就是比如说一个当了20年的国家主席，我觉得他不会有对手来给他挑战他的第五届任期。我这样感觉。 你是认为他在他掌握这些权力的过程中就已经可以把反对他的力量给去除掉了？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国家主席 有这样的 太强大的力量，有这样 的 权力，而且有这样的，他会利用自己这样权力在民间塑造自己这样的威望。其实很按照这个话题聊下去，我觉得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便我们不修改这一条，就假设本次宪法修正中没有去掉这个连任两届任期，其实面临的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主席在5年后要换届了，但以他现在这个超人的身份，5年后上台来主席怎么执政，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其实因为我之前完全没有关心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挺好奇他是就是现在的主席是如何获得一个超人的身份，他是如何获得之前的主席没有获得的这样的权力的集中，还有这样的身份的，就是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之前完全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宣传途径下对他的个人形象塑造。你在街上有看到过大幅海报，就是他的个人画像，或者是他们夫妻俩大画像的吗？ 让我想一想。我是这样子的，我过去，就最近2年，有一年大多数时间都在深圳，深圳那个地方也许有点不一样 ，OK， 所以并没有。但是我这一次去。深圳还有东莞那边出差的时候，是在一家挺大的一家，怎么说 IT 的相关的吧，企业的很大的一家企业的，它的这个园区的门口的附近，看到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个红色的标语，然后上面就是类似语录性质的这样的。我不确定这些是不是现在国家主席说的一些，但是感觉就是一些语录性质的这样的怎么说片段吧，比如什么不叫什么不忘初心什么什么 我了解， 不知道怎么背，然后还有那个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然后诸如此类的一些，对，对， 在南京的街头非常多，非常非常多。然后，还有一件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去年开党代会的时候，说19大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做报告的时候，好像新闻上有报道，各种小学或者幼儿园都要停课来收听他的这个报告。 这样的。 对，你可能忽略了这个新闻，当时我听到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震惊了。 幼儿园啊？ 对啊，就是幼儿园，就当然可能是个例啊，但你可能是比较极端的个例啊。但我想，我小时候，我上学的时候停课来看一个电视节目的案例只有两个，一个是911，第二个是那个中国进世界杯。 我回忆一下，好像我们当时911都没有停课看什么。 OK， 对， 就是这种不那么政治的事件，对吧？ 嗯、 我很难想象，就是小学生要听一个政治委员做报告这种事情，就给人的感官就是非常像回到了六七十年代。所以我当时就挺震惊的。然后后来有一次是我在南京街头，我可能在其他节目里说过这个事情，就是我在南京街头，傍晚的时候，然后去吃饭。街头说，一面走来两个戴红领巾的小学生，那两个小学生突然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停下来，然后对着上空，就虚空中敬对礼。然后我感觉到有点震惊，然后回头一看，我身后是一个巨幅的那个LED 显示屏， 然后后面那个写的屏上就是国家主席的巨幅画像。 哦， 啊，当时给我的震动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这两个事情。 哦，这让我想起来，嗯，其实也有一些这样的个人的经历给我留下来一些印象吧。比如说会看到那个以前的同学，中学的时候的同学，会看到，比如说他在会在朋友圈里面发表这样的言论，类似于，当时看着其实感觉也挺奇怪的，就是，是一个图片配一段话，那图片是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会议，然后是国家主席拿着一杯红酒或者什么酒，然后在朝着屏幕外面这样举杯，类似这样的姿势，然后，那我这个同学他配的这个文字就是，我大致复述一下是，虽然我与你素未谋面，但你隔着屏幕的这杯酒我干了，然后祝你什么来着？ 长命百岁？ 不是，祝你一统江山吧，好像是。或者类似的， okay. 祝你什么你一统江山，然后哦，好像是什么你一统江山，我撸起袖子加油干，诸如此类。然后当时看着也觉得有点奇怪，挺奇怪的。其实你刚才说起小学生对着领袖的这个肖像敬礼，我想起来小时候初中的时候吧，好像当时看那个。中国队世界杯预选赛之类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也还会一边唱国歌一边看的，对，不过好像没有对领袖有什么特别的个人崇拜过， 对啊，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经历好像没有对 某一个人， 对某一个对一个人有这么强的这种崇拜的感情， 没有。我想起来还有一个让我感觉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当时感觉有点不舒服的事情是，就挺早之前，可能已经几年前了，就是好像有过一次什么国内网友出征 Facebook 或者之类的一件事情，然后当时是在当时在工作的那家公司的同部门的群里面吧，然后可能就有同事说他要去出征了，对，他要去出征，然后他说，就是可能对台湾人说，用比较怎么说不客气的语气称呼他们或者怎么样， okay. 对，因为我自己我外公那一辈，然后他们。解放的时候是我外公留在了大陆，然后他兄弟去了台湾，所以我是有一些远房亲戚在台湾的吧，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自己心情上是比较不希望看到有这两边有什么特别就是你死我活或者互相严重看低对方的这种行为或者是实际的战事，都不大愿意看到，当时看到这个，感觉挺不好的， 说起这个，我倒是自己感觉，我从心理上就已经把台湾当成外国了。 哦， 对，我倒是不是、不会仇视台湾，我觉得台湾怎么样，就触犯了我们怎么什么情绪之类的，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外国。因为就对我的个人感官而言，我要去，我要申请签证，然后要各种过关，然后要各种检查，对吧？然后他们的文化也跟我们不一样，虽然同样说中文，然后但是说的话也不一样，写的字也不一样，他们经历的历史也跟我们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就像一个外国人一样。对，虽然就在政治口号上我们是要宣称台湾是我们的领土，我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感觉就是它就是外国，所以我对这种东西毫无感觉。我反而觉得那些就像你说的那些出征的人，好像以一个战士的心态去保卫某些东西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他们在保卫什么，对吧？ 我也不知道，就是 对 这个出征和哎，我也不知道。 啊，对啊， 但 就 他们自己可能觉得是能说得通的，就是比如说他觉得他也许会觉得，这样修改宪法他完全同意，这就是他的意愿。然后，那也许他在他看来出征也是合理的。对，他也许是可以自洽的，我想。 来说起这个完全同意，我觉得，我在这一个月时间，通过各种的聊天、谈话，以及一个从各方面了解信息，我觉得可能真正主流民意是支持这次宪法修改的。 这 你 样 有这 子， 种感觉吗？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和人打交道挺少的，然后 ？OK。 主要除了工作和可能家属之间之外就没有了，然后工作上有交集的同事也挺少的，所以我这边反而是我没有感受到，在我的这个生活半径内没有感受到有任何完全支持的声音，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但是更广大的这个范围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其实这就是我切身体会的，我身边最近的这一圈朋友圈也好，或者说家人也好，没有这样的人，但我能感觉到，社会上是有这么一波人，而且是相当大的一波人在支持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想到，我们普遍会认为这个宪法修改是非民主的行为嘛，就是不尊重民意，然后再强行的倒行逆施，所谓。但我有了这种感觉之后，我发现可能这是真的是主流民意，而我们这波人可能是，也许是少数。 但即使我们是少数，但即使是这样，它在程序上就不是 对， 一个体现，我没有看到它是一个体现民意的程序啊。 怎么说？我觉得他 没有给我这样的感觉。 ，OK，就他的这个宪法从提案一直到通过所有的程序中，都是符合我们现行的法律。 这样的。 对，他的过程是这样，就是最开始的是中共中央，提出宪法修改建议。然后接着就是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然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宪法修改草案，然后交由各位代表来审议，审议过后，然后来投票是否通过，最终结果就是2000多票赞成，2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 那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不知道我和这个代表是如何联系起来的，就是我不知道 对， 我跟代表之间让我在感觉上是完全脱节的，我也 对。 不理解这个代表是 代表你 怎 的 么样产生 意 的， 思， 怎么样代 对， 表我的，所以虽然它符合可能法律的这个程序，但是我仍然没有感受到它是一个让我觉得它代表了民意的一个程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哎，之前的一届，就是在去年的那个人大选举的时候，你有参加吗？参加投票 没有， 吗？OK。 我都完全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参加投票，我也不知道我可以投谁，就是这些事情因为我之前在这件事情上都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嘛，所以 OK。 如果没有人主动要来我做什么，要我做什么，我的确没有做什么，所以你也可以说，我觉得他没有体现，是没有体现民意的程序，是我自己的问题，那我可能没有资格说这个判断，做这个判断，那在你看来是怎么样的呢？ 我参加上次投票，但是我觉得，就我参加体会而言，就是像我最开始说的那样，大家对政治参与度太低了，所有人都不闻不问，然后写了一个他不认识的人的名字，然后投进投票箱了， 那他如何决定自己要写哪个他不认识的人的名字呢？ 就很随意。像我们，因为我们是在那个工作单位里面参加投票的，所以就是同事之间都是，反正3个人都不认识，那我们随便选一个好了。对，大 那 概就是这 最 样。 开始这些人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三个人是如何产生的？ 候选人有一套产生办法，就是你多少个选民提名他就可以成为候选人，然后通过怎么样程序就可以选为区人大代表，然后再区到市到省到国家， 大概就是这样。 那普通的选民可以去说我们支持一个 是可以的 参选人， 是可以的。之前有这样的独立参选人，但是由于种种的，据我所知，由于种种政治黑幕，这样独立参选人很多都是在参选过程中被威逼退选的。 哦， 当然这政治黑幕是另外一回事，就是在法律途径上是有完全一套流程，是让每个人都有资格去参选以及投票的。 那这个机制中没有一个让这些投票的人去了解他要投的这些人是他们是持怎样的观点，他们打算做什么，没有一套这样的程序吗？ 其实是有的，就是区域级人大代表是有那个选民见面会的。对，但是就只有一次了，就是你去见他就这一次，所以你要根据这一次见面会来判断是不是投这个人。当然这是不合理的一点，但是他区人大代表是有那选民见面会的，但是这也是只有区人代表才有选民见面会，而且也是只有区人大代表才有选民直选产生。 哦，明白。 反正就是这个这样的流程了，因为就你如果不看实际的执行情况，你看这个这一套架构的话，你会觉得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它是代表了民意的。我甚至我想起我们高中的政治课是学过中国的选举制度的，然后从它制度层面来剖析它的合理性，就是代表产生的比率以及代表产生的办法，就这种类似的行为。 对，你这就提醒我，让我想起来一个特别诡异的地方，就是在高中的时候是就是重点班或者是竞赛班，就是有这种特殊的任务的班级，他们是不需要怎么学政治的。然后结果又到了大学里面也一样，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学院，然后比如什么，我不知道别的学校怎么样，比如有什么元培计划呀，什么朱克珍学院呐，诸如此类这样的 okay. 特别的这样的学院。然后他们学生的优待之一就是他们不用上 政治课， 不用上毛概思修，还有我记不清了，就是这些本大家全部都要上的这些课他们是不用上的。这个特别现在想起来这个挺那个什么的。 对啊，就是在这些课程在事实上是被人当做一种累赘的。 对， 但我觉得它 它的 存在是非常必要的。我觉得我们造成现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政治局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在小时候接受到政治教育或者是政治实践太少了。 或者如果不想，比如说我就不大想用政治这个词，然后或者是说关于比较想用，就是说关于大家如何共同协商，如何共同生存下去的，或者， 但这个话题在我来看就是政治。我的理解就是，政治就是所有，包括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啊，然后我就会有点抵触用这个词，因为我会觉得我用这个词会被别人误解，或者不同的人对他的也许截然相反的看法，我可能都不希望他们会有，就是于是我就选择用一个可能更冗长一点的说法，但是更不会，我感觉更不会被人误解的说法去说它。就是有对， 我完全理解，就有点像那种你跟人说话太直接了，会人家会感觉到不舒服，你需要用一种委婉的用词或者用间接一点说法绕开一下，然后达到同样的表达同样的意思，会更 好。又或者我会有点没有信心，我会觉得也许我们大家就像我自己怎么说，就是我会怀疑大家对政治这个词有的人可能没有看法，就是你当你说他的时候他其实不大确定你到底在说什么，又或者他的看法跟你非常不一样，他对一个事情的界定跟你很不一样，要么他没有界定，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沟通失效，所以我会想到要避免它，用更平易的一个冗长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件事情。 很遗憾，就是在我们社会中，其实政治这个词完全被污名化了。 嗯，可以这么说。 一定程度上， 嗯， 就是如果有人说你是一个很爱聊政治的人，就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那么务正业，然后对吧？然后喜欢夸夸其谈，然后就像那种刻板印象中北京的哥一样，对吧？ 对，又或者是就是。反正有很多什么肮脏的、不可告人的内部的勾当啊，诸如此类 对， 的。 哎，我讲起这个，我曾经也一 嗯， 度觉得政治就 嗯，嗯， 是一个非常非常肮脏的一件事情。我在 嗯。 上中学的时候对政治是非常抵触的，就是我不愿意参加什么共青团这种组织， 哦。 然后也不愿意去做任何跟政治有关的事情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肮脏的事情。但我现在想想，这种观念就觉得非常幼稚。就是 嗯 我们国家为什么我到快30岁的时候要面临这种自己的宪法遭到暴力修改的情况，自己无法反抗， 嗯嗯嗯， 一部分的原因就种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足够正确的观念来引导我怎么认识政治这个事情。 这个让我想起来，那个最近也是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当人注意到这件事情之后，他就会注意到生活中发生的跟他相关的事情吧。就是最近有一个面试在工作单位，然后面试是一个大学生，然后当时看他的一些课外活动，然后我看到其中有一个这个他在高考改革论坛做志愿者啊，然后我就有点好奇，我就问他这个。这论坛主要是谈什么的呀？然后你志愿者主要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他就有点尴尬，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用什么词形容他，然后他就回了我3个字，他说很政治。他说这个论坛很政治，然后你懂的，然后你就不要再继续问了，就给我这种感觉啊，好啊。然后我就看他另外一个课外活动是有一个。叫做什么读经典的读后感的一个比赛，然后我当时以为是一些是文学经典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问他这个你们是当时是读一些什么什么作品，然后他又回了我3个字，然后也许不是3个字，但我印象中就是3个字啊，然后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他说红色的，然后又是这样，又给我这样的感觉， 他当时就是 然后， 以这种语气来告诉你的 其实不是啊，他当然 吗？OK。 会，他不会像我这么阴阳怪气的吧？现在，但是给我的感受就是他希望我不要继续问他这个东西，然后他也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他觉得挺有点尴尬，然后不愿意多谈这件事情，就很像我们对政治的看法，就是普遍让我们产生了这种对政治的看法，结果最让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哑然失笑的，就是我就问他，因为他显得不是那么热心这件事情，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读经典这个比赛呢？他回答我4个字，他说我是党员。 但这个，哎呀，说到这个东西，我下一个问题立马就是你为什么要入党？ 哦，是哦，然后我就没有继续问了啊，我对他好温柔， 对吧？ 对 他 啊，对对 就是 对，应该是这样。 我在当时念中学的时候，抗拒我们班主任强行劝我加入共青团的时候，我当时动因我就在思考问题，我为什么要加入？对吧？ 对啊， 对，我加入对我有什么好处？或是我认同他的理念吗？我觉得并不是，或者是我加入他有什么既得利益可以获得吗？好像也没有，对吧？所以我当时就没有加入。但就身边的人好像都是这样，就是党员也好，或者团员也好，就在某种惯性或者说既定思维之下，然后就觉得一个人好像就应该到了某个年纪应该加入这样的组织，对吧？ 就跟结婚一样，是 对，就好像你是一定要完成的这个人生轨迹，特别是党员我觉得还好，好像团员跟少先队员是一定要，对吧？反正我每次跟人介绍我不是团员的时候，就会在场所有人都会很惊讶的看着我。 这样、 啊、 这样的、哦、 啊，就好像我60岁了、 嗯、 跟我跟别人说我这辈子没结婚、 嗯、 没生过小孩、 啊、 那种感觉一样。 是哦，其实我没有跟身边的人交流过他们为什么要入党，但是我可以比较明确的说，入团或者入少先队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大家就可以说是集体无意识吧，就是 对 就是这样，就这样发生了。 嗯，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好像从小受到教育就是把政治变成了一种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 对， 就你不要管、 嗯、 你不要问，你做就好了。 是，说起来的确是这样。 对，就好像我、嗯哦、人大选举人大代表投票一样，你不要管，你不要管是谁，你不要问我们在做什么，你把票填好投进箱里就可以了。 就是之前是完全无意识的嘛，但是在这个无意识的过程中、 嗯、 其实也总会接触到一些跟政治相关的一些言论啊，就虽然可以这么说吧、 嗯、 就是感觉像我对政治这个事物的认识就完全不是由参与产生的，根本就是我的印象完全来自于看到别人的言说，别人怎么说的、 嗯、 然后那给我的印象可能没有什么新意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我会感觉就大家开始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尤其是大家带着比较多情绪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很多这里面有很多含义不明的标语，就是好像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东西它其实是什么东西。有很多，比如说什么共产啊、封建啊、社会主义啊，诸如此类，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只看到大家在用他们，然后或者是就他做一些站队表态，但是好像看不到也没有人跟我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有就是能看到一些就也让我感到挺困惑的一些二元对立吧。其中之一就是这个我之前邮件里也有跟你说这个左和右啊。就左和右让我挺困惑的，就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吧，就是比如说当然我没有特别自己去看他的这个历史或者是怎么学术上的定义，但如果你只是看大家的言论的话、 嗯、 平时在网上看到的言论的话，就很容易看到比如说A 说哎呀这个叉叉真是缺乏政治常识，右派几乎不可能独裁的全是左派、 嗯、 下面就有个人回答马上说极右也有独裁的，比如希特勒西班牙长枪党，然后后面又有个人说 No 希特勒是标准的左派，你见过右派怎么怎么吗，你见过右派怎么怎么吗然后我再 follow 一下，然后我再跟一下，然后我就觉得我乱掉了，我不清、 嗯、 因为他们在试图说左右的时候又开始说出另外一些大词，或者说我搞不清楚的一些概念的这个一团概念吧，一团一团的概念、 嗯、 比如说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族群政治诸如此类，然后这是什么，然后那我就更困惑了吧。这是我给我的另外一个印象。再就是就像你之前说的，的确会让我觉得政治中或者人们的政治实践中的确有挺多这个言行不一致，然后挺让你觉得挺假的这些事例。也能感受到的确是有挺多的，会让人有这样的印象。 甚至都不用说普通人言行、我觉得我在高中学的政治课本上都是前后对立、自相矛盾的。我在高中上政治课的时候我还举手提问老师，问就是这处跟之前那处的矛盾你要怎么解释，这种类似这种问题吧，当然没有这么直接了。然后老师给答复大概就是说你不要问，记得就好了。 这样， 对，我觉得这可能代表了我国对政治教育的一种态度吧。就还是像你刚刚说的那种集体无意识，你不要问，你做就好了。 对啊，就大家你也许看到其中有一些有各种含义不明的东西，或者是有挺假的东西，有互相矛盾的东西。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你觉得你跟他没关系，你可以完全不管他，你可以无视他的这个角度的话，那的确是会选择不参与的，就是离得远远的。但是如果 但就我国的这种法理角度上， 每个人民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人。 对，就是你其实没有不参与的是吧？ 对，你没有不参与的余地， 嗯， 你必须得参与，这就是你自己家里的事情。就是我是国家主人这个概念也是在我很后来才开始慢慢领会到。我之前还是像我就刚说那样，对政治觉得非常的讨厌。然后后来我有了这个观念之后，我才开始慢慢关注各种身边的政治事件，然后关注着国，然后关注一些国家的政治动向。 嗯，在这点上，我至少在这个时间点吧，我可能跟你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实我还是或者说政治中这个东西里面还是有很大部分其实是我不喜欢的，就是如果可以不参与它，我的确希望可以不参与它的。嗯，比如说我政治目前给我的印象是，或者说大家互相协商要如何共同生活这件事情， 嗯， 然后我觉得首先它的确是一个影响很大的事情，但是它又是一件很，我不知道用这个词好不好，就是这其实也是我从别人那里看来的一个词，当然别人可能是在用它形容别的东西，就是会给我一种，怎么说，它既影响很大，但是它又鸡毛蒜皮，有这种感觉，就是给我感觉它是给我一种必要的，不是恶吧，就是必要的丑，就是从审美上来说，他这个行为 不优雅， 不优雅，对，就是给人一种必要丑的感觉， 就感觉像那种大妈在菜场里买菜要还那2毛钱的价一样， 是啊，是啊，就是但人的确就是这样的呀，就是 对， 不也不说人的确是这样子的，就是对啊，人不是神的。就是 对，经过这次事件之后，你会更加关注或者更愿意参与政治， 或许会比以前多一点，对，但是改变我觉得没有那么剧烈的改变可能，对，但是我可能会多想一些这方面的事情吧，至少我觉得我这段时间想这件事情也许比我之前想类似的事情总和花的精力还要多，当然主要是因为我之前根本就没有想。 然后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你是这个国家主人吗？就是这个国家是属于你的吗？ 嗯，我是这样子的，我会觉得，哎呀，如果有人跟我说这个国家是属于我的，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会觉得，哎，我真心话，我会觉得，哎妈呀，这么大一个累赘给了我，就是你怎么一个很大的累赘粘到我身上来。我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之前说我其实格局挺小的，就是如果能避免这种很大的东西，很大很远的东西，那我可能想要避开它，对，但是之前我之所以这次有这些情绪，就是因为主要还是因为我刚才讲的，我看到那些让我觉得太奇怪， 哎，我也听到很多人说，就是说，现在政府在做这些很奇怪的事情，会加速它的倒台 哦， 会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我们处在一个很奇怪的政治环境中，然后会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要找一个更加正确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一种看法。 虽然其实一直都不是这次才开始奇怪的了，其实之前也有啊，对啊，什么是啊，也挺多的。可能我觉得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自己开始就是自己参加工作，然后对，参加工作进入社会之后有一些切身的体验吧，不然你觉得整个社会的一些环境和气氛还有一些结构上的东西让你觉得不大容易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安安心心的坐的一个位置，就是对发展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可能会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就是而且你觉得这些事情也许和政治会有所关联 啊？我觉得这其实都是政治，就是政治并不是一定要到那种国家层面上的才是，我甚至觉得像这种办公室里怎么跟同事相处，或者是怎么处理上下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政治。 其实最近最让我一直或者说我开始做比较正经的工作之后，然后我觉得挺困惑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一些技术类的工作吧，然后我感觉好像给我的感觉是，如果我站在一个高中的时候， 或者我初中小学高中的时候， 嗯， 当时老师教我的那些要怎么样做人，说起来有点， 嗯， 对对，这些当时的确给自己产生了一些影响的一些标准， 嗯 嗯，你会觉得到实际的社会中，大家完全不在意这些事情，比如说，嗯，对，或者就宽泛的说一下吧，就是在技术型的公司里面，你会觉得，嗯，大家以各种手段去互相，用这个词嘛，互相窃取，互相窃取对方的信息啦，对方的技术啦，或者是作为一个雇员，你主动把自己掌握到的一些和自己雇主利益相关的信息提供给别人了，诸如此类这些事情你会看到特别多，又或者是公司明显，对啊，就是山寨了，说到底就是山寨了，就是只是更只是那个可能技术含量更高一些的山寨了。 OK， 对，会看到特别多，而且大家觉得完全无所谓。 okay. 但同时又让我更加困惑的，就是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不是自己这么想有问题的是，就之前在工作上会有遇到一个日本的年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工作者吧， 嗯哼， 啊，然后他就会跟我说，哎呀，我们日本之前也是这样子的啦，然后我也在网上看了一看，然后说的确日本之前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大家都说日本之前也就全山寨，然后什么都不管，就这样，那我就在想，那是不是我是的问题呢？就的确就是这样子的，的确这些事情会让我挺有些也不能说颠覆吧，就是让自己还挺不能接受的，就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会觉得不能接受。会很影响工作的心情，诸如此类。 啊，我感觉跟这次事件就一样的，对，他事实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所以导致我心情非常的差。 然后我不知道我该干嘛，而且别人会跟你说，你别看谁谁谁现在怎么样，他之前也是这样子的呀。然后我们只是在那个阶段呀。 对， 然后那怎么办？对，就给人这种感觉。 哎，甚至都最近，就比如说，如果说到国家层面政治，大家都会觉得就是一些，比如说美国吧，就肯定是一个正面例子吧，觉得它很发达，然后它的民主非常的先进，对吧？但最近这种美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就让我反思，这种东西到底是不是先进，你知道吗？你知道最近 Facebook 的事件吗？ 哦，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下那个。BBC 的一小段录影是那个吗？就是说他说他可以去设一个套，然后去拍到别人貌似在受贿或者怎么样的片段，然后可以放到网上去。那个公司是跟 Facebook 有什么关系吗？还是怎么样？ Facebook 的事情就是说有一个数据公司，然后在 Facebook 上，然后通过某种就是灰色渠道拿到了 Facebook 数据，这个用户的各种数据，然后通过这些数据来事实上操纵了美国大选。就让我感觉到，就比如说你那个日本年长的同事会说日本曾经也是这样子啦，然后就很正常，然后日本现在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曾经通过这种方式度过这个阶段。那我就在想，就是如果你同理来看，我们如今后如果也像会成为美国那样的社会的话，真的是一种进步嘛？就是我们会在以我理解，就是我觉得美国的民主可能是一种，就是或者是说广义的民主政治是一种假象，或者说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假象。就太多的事情会证明给你看，所谓民意是可以操纵的。因为我之前在国外也认识过一些台湾人，然后他们跟我聊起这个政治的时候，我就会向他们打听一些台湾这种地方选举这种事情。就他们也会跟我说，虽然我们标榜是民主政治，然后直选之类的，但是在各种各样的选举中，贿选是层出不穷，就是没有贿选简直是不法想象的。 贿选是指贿赂普通的选民吗？ 就各种层级的贿赂，比如说如果你要选一个乡长，然后 A 乡长说如果你选我，每人给你们100块，然后大家就是老百姓肯定会乐呵呵的去选这个给你100块的人，但是他们不会看到为了这100块你要牺牲今后牺牲多大利益。 但是这个大家应该是会长经验的吧，这样的事情我在想。 就台湾人告诉我的感觉就是他就是永远不会有经验，永远不会吸取经验。 那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发生事情也是啊，你想想我们现在掌握国家权力的那波人是经历过社会动乱的。他们知道社会集权到一定程度会发生什么，但是他们还在走这条路。我忘了是谁说过一句话，就是人类社会唯一的历史经验就是人类永远不会在历史中学习经验。 那你觉得你个人作为一个个人，你觉得你有多大程度上就是会被操纵？我不知道要怎么界定操纵这件事情。 我觉得还是挺容易的，虽然我自诩我看的东西足够多，就是可能比中国的平均的见识水平要平均中国人的见识水平要广一点。但是我站在反面来想，如果一个强权或者是一个很大的公司要操纵我这种人的认知的话，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是因为个人的认知能力太有限了。 对，而且我们的获取的信息都是二手的，并不是我们实际的生活经验。 对， 可能 99% 都是通过别人告诉我们的，或者说媒体告诉我们的。就像如果你要真的实行总统就国家主席普选的话，你有多大程度能够了解这个人的真实的为人或者他的执政能力，对吧？所有的一切不都是媒体吗？那媒体不都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话语工具吗？ 对，然后所以会有人寄希望于因特网啊，或者是怎么样，去中心化的媒体啊。 但就现在状况而言，所谓因特网去中心化媒体也在变成传统媒体的一种， 是 也有寡头统治的。你像我们身边真的能离开，就是在中国生活因特网的生活，真的离开那几个巨头吗？所谓 BAT 吗？对吧？ 对啊， 对，这就让这个地方就是让我非常矛盾的。虽然我们在自诩标榜要进步的去追求自由与民主，但是你可能最后发现所谓自由民主也就是一句空话而已。 我还没有标榜说我要追求这个我。 OK 对，当时反正这一点又在我那个宪法修正案这一层心理阴影上又加了一层心理阴影。我反复就我在那时候就反复在问自己，你追求是什么？就是你既然对社会现状或者对政治现状如此不满，那你想要达到政治现状是什么？但我想来想去发现我找不到答案，我没有一个理想目标了已经。 但你可以认为即使有这些操纵的机制存在，我觉得还是可以认为首先说一下我最近觉得，因为我最近才开始想这件事情，就是民主和非民主，或者比较极端的民主和独裁这样的概念。我觉得我现在的理解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像冷和热一样是相对的概念吧，就不是说一个绝对的东西。就是因为独裁也是有程度的吧，就是不会说，而且一个人也真的做不到他说他可以不受制约的决定一个国家的任何公共事务，包括那些被公共化了的私人事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其实应该是做不到的。就是没有，就是独裁只是一个就像热一样的这样一个程度上的一个相对的概念。然后民主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吧，也是有不同程度的吧。就是因为如果把政治理解成是在公共生活中大家来决定我们这个共同生活中的这些规则，还有我们要做出的这些决定，那这个个人参与的程度也是一个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也是有不同的程度的吧，我想。 对， 有不同的程度和方式的，就不是说民主就一个确定的定义，也不是说独裁有一个确定的定义。可是我最开始说这个是为了说什么？ 但我的感觉，对，但我的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可以做一个这样的假设，就是或者先说，你如果在维基百科上去搜索民主，你会看到一个这样的列表，就是各个国家有一个民主打分， 对啊， 它 这怎么 从 量化？这件事情怎么量化？ 我没有具体看怎么量化，但是从现在我结果上看，就是好像是这个社会制度是可以量化的，就是从0分到100分，0分就是极度独裁，100分就是极度民主。虽然我也不知道极度独裁什么样子，极度民主是什么样子，但给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在对社会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社会要达到101分，而远离-1分。就是就， 那也许有人持相反的看法，也有可 对，也 能。 有可能，对。 对，你这个是认为有一种就是普世价值，认为就是要往那个方向去， 对，就是 对吧？ 一种大方向，就塑造一个大同社会的图景，然后让大家朝这个图景而努力。至于真实社会能达到多少分，那就看大家努力程度了。 那是不排除有人就是喜欢独裁呢？有人就是喜欢被独裁呢。 对，就是也会有人往相反的方向走嘛。但好笑的就是，他那个维基百科上也会给出一个地图，就是一个世界地图，他会标注，世界各国政府之中，在官方承认本国实行民主制度的一个地图。那个地图上只有两个国家是非官方承认民主，一个是沙特，还有一个是忘了是也门还是哪儿了，就是官方就不承认我们国家是实行民主制度的。 官方 除 不 了 承认他们国家还是我们， 啊，对， 还是中国？ 他们 他们国 当 家 地，对，他们当国，对， 其他都觉得自己是实行的 对，包括中国与朝鲜与 是哦 对这些国家， 朝鲜也是呀、啊、 对，都在官方文件或宪法或者是政府声明中承认本国是实行民主政策的。 是啊，那这就使得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没有意义的词啊， 对，就 如果对。 虚无掉了嘛？这个东 是， 西， 又漂白了。 即便在我国，你觉得我国正在往实行民主道路上走吗？ 我看不到，我感受不到有往这个方向走。至少在我生活的这些年里面，我看不到，我没有感受到。 但好玩就是，我国最新的这个政治纲领不是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它第二条就是民主。就是说，如果你认真的去考虑这个价值观的话，这个政治纲领的话，你可以认为政府是想要人民来接受这个概念的。 对，可是关键还是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呀？不是有个牌子就完了。 就所以就这就这就这就是刚刚的矛盾。我们要接受不仅是概念，而是这概念背后的一套事实，或者是一套机制，或者一套操作方式，对吧？但是我们好像现在除了这个牌子，其他东西什么也没有。 至少我没有感受到了。 对啊，我的感觉也是，除了这个牌子，我们什么也没有。就是我觉得民主这个东西最直观的，要获得它的方法就是教育。 那 当 首 然 先 我。 你为什么觉得它好呢？就是， 对，这个也是我 对， 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是， 一定要追求民主，或者是为什么一定要追求那个一 对， 百零一分？ 对，或者是，或者最。更追根究底的说，它跟你想要的生活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它跟你想要成为的那个人，你想要的生活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它一 我 定 觉 是 得， 跟那些东西有关联，你才会想要追求它，对吧？ 我觉得最直观就是我从我个人经验来看，我最直观的开始认识到这个世界存在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非常社会、非社会非常发达，然后经济非常发达，人的精神面貌也好，或者是说这个物质的丰富程度也好，有些国家在这些方面是领先于我们的，对吧？然后你会很本能去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跟我们的差别是什么？然后政治制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特点。然后这些国家把他们的政治制度标榜为民主，那我觉得我会很本能的想要去学习这套政治制度，我想要过上他们那样衣食无忧，然后 精神物质生活都非常丰富的日子。我觉得这是我个人觉得民主好的最初的动力。一直到最近这个事情发生，让我反复思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才来问自己，民主为什么好，为什么要追求民主。 嗯， 然后我问自己答案就是我已经失去了这个价值观。 哦，是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就是怎么说，人做这种归因的判断的时候，其实是，这就挺虚弱的吧，这种判断。 嗯， 就是你好像就像你表述中，我让我觉得你是看到一些国家的情况，然后又看到他们实行的是这样的制度。然后那有无数的例子，会无数的科学，然后 对对对 逻辑上的例子告诉你，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可能是两回事。 对 啊，而政治这件事情又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你可以做实验，你控制变量，做各种实验，让你对你相信的东西更有信心，让你对你抱持的这个理论更有信心。 嗯， 他不能，他先天就不是这样一个东西。 嗯，对。 这就让我想到之前，这个是更早之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去看到那个视频，因为是2013年的时候，在那个 TED 上面有一个演讲。 嗯， 那个演讲好像当时还传的挺多的。是一个叫李世默的一个演讲，就当时他是在那里说中国的这个政治制度，他的。简单说就是中国政治精英的互相的竞争和制衡的优势吧，相对于更广大范围内的这样的民主的优势。嗯，他当时讲了挺多的，如果你单单只看他讲的话，你会觉得他讲的好有道理。嗯，然后最近我又回忆起当时看这个视频，你看我当时看这个视频之后也只是觉得，哎，这个人说的好像还挺有道理的。然后我当时就把这个视频发给一个可能平时对在这方面我想他意见应该是不同的一个朋友去看，我问他有什么看法，好像他当时没有回我还是怎么样，总之我不记得他有反馈给我任何看法。然后我最近又回忆起这件事情，这个视频，那我跑去看了一下，然后我就看到他这个视频当时印象还挺大的，出来之后，然后不久马上就有一个是在 MIT 的一个政治的研究，政治方向做研究的一个教授，反正是一个老师吧，然后叫黄亚生，然后他就专门写了一篇还有点长的文章，来指出他这个李世默的这个演讲中的站不住脚的地方。然后我就去看这个黄亚生，他在两年前的2011年也在 TED 上做了一个演讲，他论述的就完全是相反的事情。他论述的是因为可能当时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在西方还是东方有这样想法，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很好，就以此为这个依据，觉得是不是中国的这个政治体制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啊、有这样的想法。然后黄亚生当时做的这个演讲完全反过来，他就是完全反驳这个看法的，就是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其实和这个政治体制没有因果关系。他也举出来各种东西，然后如果你单独去看他的这个演讲，你也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对，我就让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只能基于一些零散的，甚至其中有很多不透明的，或者是偶发性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事件充斥其中，大家只能观测到，就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来看的话，大家只能观测到这样的片段， 对， 然后 没有对照样本， 对对，所以你在对照这两个人的演讲，你就会觉得他们都在摘樱桃。然后如果大家都摘樱桃的话，都能摘的还像是那么回事儿。如果想要拆对方台的话也都可以，有那么一套论述的方式去拆对方的台，这样就会觉得挺困惑的。 这种类似的例子我也有一个，你知道弗朗西斯福山这个人吗？ 我最近听说的，然后、 okay. 去看了一下他的这个观点嘛， 他是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嘛，叫《历史终结与最后之人》，就论证的是资本主义加民主政治加自由民主政治，这是人类意识的最终形态。 然后这个人很可笑的是，他在近2010年之后，好像隔两年就会修改一次他的理论，然后每次修改都是越来越pro 中国这一套，就是越来越倾向于这个少数精英治国这套理论。 就是弱化了他原来的这个观点。 对对，一直在修改他的观点，然后他每次在公开场合做出这种修改的时候，还要强调一句：“我的观点，本质并没有变，我只是对他做了一些修正。 他要说我原来本来里面就包含了这种可能性的，你们没有看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哦， 反正他现在，我看他最后一次公开发表是2014年，就是又抛出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可以就在经济方面有这么大的成就。他给出的解释就是因为政治制度。 我在想，如果我们可以和在美国或者是类似的民主体制的国家有比较多的政治参与度和生活经历的人，如果能了解一下他们的想法的话，觉得还挺有意思。 哎，我觉得我下次应该叫一个我的台湾朋友过来聊一聊， 是哦， 对吧？ 对啊， 那 对啊， 可能， 台湾也可以， 对， 是。 他们是政治参与度很高的。 我觉得那个会挺有意思。 那你继续说你刚刚的。 对，我刚刚就是觉得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像就是科学理论或者那样子，你让你自己很有信心，你让你对，你觉得你相信这个东西是挺有理由的。但是我想说，让我觉得奇怪的东西还是那个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就是我觉得它很奇怪，就是我一开始阐述的这个宪法的表述。以及它发生变化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不需要什么特别高深的理论，或者对，不需要什么科学研究，就可以， 对，那自相矛盾总是 对， 最低级的一种错误嘛，对吧？ 是，对，说的对， 而反倒是，如果想要去真正研究就民主为什么好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套完整的就是理论架构的。我当然没有全部去看过那些书，但是我略有一些了解，就是民主这个制度为什么诞生，它是最开始从古希腊那一套原始的制度，然后一直到近代的法国，就是那三个人，他们做了很多文章或者书也好来讨论国家政治制度，然后才最后才诞生了就是这种共和制的先驱，就法国这种社会制度。就其实民主它有一套这种完整的或者说 solid 的能够站住脚的这么一套理论，但是你回头去看， 但是他有理论，他至多只能说他 对 在说理上是自洽的，但 对对。对 是，那他不一定是符合现实的，就是不一定 对， 是行得通的，这是完全有可能 对，甚至在说理上，它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我觉得民主的根源就在于，就所有的理论基础都在于天赋人权这句， 这样的， 就是， 可是为什么？ 对，我就在想，为什么是天赋人权？因为如果你追求这个近代民主这套制度，它是完全从一个基督教的社会中诞生出来的嘛，对吧？ 那 如果 就 你 可以理解了。 对，如果你追溯基督教，他们社会的那个社会整个社会的根本意识来说，就是大家都是神的子民嘛，然后那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所以才会有天赋人权这种说法。但就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抛开这一层宗教意味来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人是平等的？我得不到答案。我觉得，特别是当你结合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情况，就是说，假设我们明天就实行民主，明天就一人一票选主席，那现在大家选出来这个主席，你真的会认吗？我觉得现在一人一票选主席选出来还是现在这位，但你会认他吗？对吧？ 如果是选出来，那就认了。如果对啊，然 但 后 从 如 法 果 律， 你， 我就从法律上是肯定得认的。他如果是通过合法程序上选举当选的，但是你会想，他执政的劣，或者说我认为他执政的这几年中各种劣迹斑斑的行为，这些其他人难道都看不到吗？然后他们这种盲目为什么要我来和他们一起承担这种后果？ 对啊，然后那他们可能就会说，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就用脚投票咯。那 但我 这 就在 这， 想，但我就在想，为什么要让盲目的大多数来统治， 有意识的少数。 但这你首先你是认为大多数是盲目的？ 我觉得事实上大多数都是盲目的。 我其实这点我和你不一样，我不想判断说别人是盲目的，因为我觉得我只认为是别人和我的看法不一样， 视野不一样。 对，看法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每个人自己的这个能看到的东西，还有人的，虽然我不是反智了，但是我对智识这个东西的能力其实是信心是非常有限的，是我不对他那么有信心，因此我也不会对自己的观点和智识导致的这个结果那么有信心，这点或许不一样。然后如果因为大家和我不一样，然后得到了一个不同，就是我觉得我不同意或者让我觉得不舒服的结果的话，我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没有想过这个情景。 我有个很直观体会，就是通过上次选举去人大代表的过程，我就觉得就是事实上大家都是盲目的，大家都不在乎选举的代表能不能究竟能不能代表你的那个民意，就无所谓啊，反正我都不认识，随便投一个就好了。甚至我在向周围人介绍这件事情的意义的时候，他们会以一种很奇怪的眼光来看我，就觉得， 那这件事情就是我和你的立场是一样的，对，只是可能我和你对不同立场的这个态度有一些不一样。而且如果我看到别人这样的态度的话，我也会挺不舒服的。 对，反正就这一点上就动摇了我之前一直觉得民主是一种先进制度的感觉。 所以反过来你觉得应该先在个人层面上做一些改变是吗？而不是， 因为好像就是关于我国究竟能不能实行民主这件事情上，一个很经典论调就是说国民素质太差嘛。 对，能听到这样的论调。 对，我之前对这种方法这种论调是坚决反对的。我觉得一个人他为自己的争取的利益不存在素质不素质这一说。 我也倾向于这么认为。 对，就是你即便没有任何素质，你也有权利为自己争取自己的利益。 是。 对，但就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状就是大家争取的利益你不仅是自己的利益，就是你会很大程度上被别人代表。所谓民主就是多数人的暴政这一点。 那民主制度里面我觉得如果有这个大家觉得可能会有问题的这个缺陷或者叫什么也好存在的话，它发展了这么多年应该会大家会想出一些什么机制去制衡这件事情吧。 但很难讲，你就像以这种我们人类的这种民主灯塔自由之光这种美国这种国家来说，我觉得它还是存在很多多数人暴政，就暂且认为美国是一个先进制度的国家。 那如果怎么说，如果不按多数人或者大多数民意的这个大多数民意在他充分了解了各种信息，或者也不能说充分吧，就是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你觉得更好的结果更好的选择是什么呢？如果不按这个选择来，更好的选择是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更好的选择是什么。 因为如果你觉得显然有一个更好的选择，那你就是认为无论是你还是某一个群体的在关于人应该怎样生活，人应该怎样共同生活，人应该追求怎样的生活，人应该做怎样的人这件事情上有超出大多数人的这个智慧和判断力，还有对你觉得有超出，你会觉得你得要真的觉得是这样子的，你才会觉得怎么说有别的可能性。 我觉得可能如果说理想状态的话，应该是每个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或者是受过足够多的政治教育，然后再实行政治权利，大概是这样。而且其实恰好人的成长过程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在十八岁真正有政治权利之前，你是一个受教育的阶段，对吧？ 对， 当你受到足够多的教育，或者说一个及格的教育之后，然后你才有了你自己的各项政治权利。 那照你这样说的话，这个教育的过程 这个教育的过程本身也可以成为一个 对 操纵人 的 过程。 没错，没错。就我们现在就是被洗脑这一批啊，接受过一种某种被洗脑症的教育之后，达到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我觉得这 是 一个政府非常理想的他的人民的状态。 这让我想起就是，因为最近其实这件事发生之前了，可能因为别人看到别人推荐吧，买了一套那个鲁迅的书吧，然后看到那个是1907年写的那个文化偏执论，然后里面说世故将生存两间怎么怎么怎么样，然后说其手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怎么立人呢，乃必尊个性而彰精神，类似其实也是类似的他的说法。然后挺有意思的是，我最近可能看到另外一个，但这个是因为其实看别的事情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在日本二战刚刚结束之后，他们当时那个可能跟鲁迅在那个时代有一点类似之处，就是社会上面临一个巨大的变革，就是之前大家都媒体啊国家政府啊或者被煽动的民意所相信的那些东西可能转瞬之间全部都被推翻掉，就是他们的那场战争嘛。然后突然可能半年之后，就半年间整个时局事态政府的说法媒体的说法全部都完全掉了一个，就民众面临着这么样一个局面。然后当时他们的一个文人吧，叫坂口安吾的一个文人，然后他当时写了一篇据说当时影响很大可能切合时代精神的一篇文章吧，叫做堕落论。他里面讲的东西其实我感觉你看他的主体思想其实跟鲁迅在更早之前写的是有点像的，就是他们都是觉得大的那些道德呀或者是包括政治这样的东西是相对不重要或者是没有用的，就是说你先去求他们是没有用的，你其实要舍弃他们，或者对坂口安吾他的观点可能更极端一些，他们都是把那期望或者是这个解决之道放在个人的身上，只是鲁迅他可能写的更积极一些，他会说要立人，要人立，要往上，然后坂口安吾完全反过来，他可能有一种我不知道他是提倡说日本人都应该堕落，日本也应该堕落，就是他是往下说的不是往上说的，他不是说大家都应该立。 那他堕落之后呢？ 对，然后他的观点是这样子的，我读一下那个译文中最后一点点吧，这不是我的译文，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另外豆瓣网上一个叫 TURUAJAN 的网友的译文，然后他说，人类无论战争带来了怎样骇人的破坏和残酷的命运，却丝毫奈何不了人类自身，战争结束了，特工队的勇士们不是已经成了黑市商人吗？寡妇们的心里不是已经住进了新的面孔吗？人并没有变，人只是回归为人而已，人是会堕落的，意识和圣女也会堕落，堕落无法抵御，人也无法通过抵御堕落来实现人的救赎，人类要活着，人类要堕落，除此之外人类绝无救赎的捷径，我们并不是因为战争失败而要堕落，而是因为人，他这个有点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是因为人之为人而要堕落，因为活在世间而要堕落，可是人大概并不会，这里他我可能对他的译文有一点觉得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好，我觉得他意思大概是人是做不到一直就这样堕落下去的，就把堕落贯彻到底的，人做不到这件事情，因为面对苦难人心不可能硬如钢铁，人类可怜而脆弱，也因之是愚蠢的，他们做不到这样彻底的一贯的堕落，所以人最终不得不，这个是在回应他开头的一些例子，他说的是人不得不 刺死处女，人不得不制定出武士道，不得不把天皇拥上宝座吧，他本身自己其实是反对武士道和，在这篇文章之前是反对武士道和天皇的，可是为了使我们刺杀的，他这里就说他回到个人身上来，他说可是为了使我们刺杀的不是别人的处女而是自己的处女，为了使我们制定的武士道成为自己的武士道，为了使我们编造出的天皇成为自己的天皇，人类当然必须坠入堕落之途，而正如人类一样， 日本也有比较堕落吧，我们必须通过坠入堕落之途去发现自己，救赎自己。这里原文我记得好像他说的其实是不是坠入堕落之途、 嗯 而是他说人堕落到一定程度之后就堕落不下去了，就达到那个堕那个状态。 OK， 你就会发现自己，救赎自己。 OK， 通过然后他最后说，通过政治实现的救赎只不过是愚不可及的表面文章而已。 嗯哼， 跟鲁迅一样，都是回到个人身上，只是他的表述是堕落，然后鲁迅是丽人。 嗯哼，我觉得他的观点跟我某方面观点有点一致，就是我之前。跟别人在聊学生运动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觉得学生运动非常扯淡，就是因为这些人他抱着某种崇高的理想，但他并不能代表这些东西，你没有自己的利益可言，所以你站出来为别人说话，也许说的东西别人根本就无法接受，能理解我意思吗？ 对，我知道学生的这种状态，我理解这种状态。 对，就是如果你是比如说你是工厂工人，或者说你是军队军人、然后你上街头不是为了某种空的政治口号、而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的话、去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话、我觉得那是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斗争的状态。 然后你觉得他这个对应的是这里的堕落是吗？ 我觉得是，就是人完全回归对自己最基本利益的追逐、而不去考虑那些空的或者是说神圣的东西。 天皇 无师道。对对对对对、 对，可能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对，我大概是这样理解的。这样有一点暗合了，就是社会伤、就社会的那种最稳定的状态，就是所有人都回到这种最基本的为自己主力的状态。 对，这篇文章当时可能真的影响力还挺大的。然后我看到在日本后来 NHK 他还书上他们的电视台会专门做回顾之前在历史上产生很大影响的这样的文章的节目了，然后也有专门做他的专题，甚至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偶像团体那个乃木坂，然后数字多少46还是别的什么，然后他们好像之前有做一个叫乃木坂浪漫的节目吧，然后里面也是去读一些之前这样的影响很大的文章、 okay. 其中也有读这篇文章。 OK， 就是你是觉得你觉得所有人为自己这样的状态是你最能接受的？ 我觉得是一个社会最稳定的状态，当然这个我们是不是要追求稳定又是另一说，就是像我之前说的那样，就是如果你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如果你一定要建一种物理模型去套这个社会形态的话，混沌状态是能量最低的状态，就是不会再往下堕落的状态 啊、这就跟他的和尚、 对，我觉得这一点就好像跟他在某种方面有一种相通。 但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跳出来说引用别的名言，说什么用户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对，当然如果你就大家都放弃这种所谓对真理的追求，我觉得甚至都有点像现在日本状态，就我所了解到日本状态，就年轻人不管不顾这些大的东西，就每个人都管好自己生活，然后就 OK。 那这样的话你觉得它和我们的区别是什么呢？是它的这个体制上还是有一个做纠正的机制在那里，虽然现在没有起作用， 我觉得 或者没有明显的作用。你说。 我觉得其实他们跟我们区别就在于他们是真正达到这种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就管自己眼前的东西的这种情况，而我们是不行的，就是我们其实会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占据了很多利益和吞噬很多人自己的，就比如说之前的那个北京切除事件，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来说，每个人都争取自己眼前利益，那就让那些小贩在北京做他们的生意好了，对吧？但现在因为有一个强权政府，政府的意志不允许他们这么做， 对， 就为了一些所谓北京市容市貌或者是北京国际大都市的形象，这些空的或者说高大的把他们驱赶出去。 对，这个就让我想到也是之前读到的一个文章，当时也是偶然读到的，就你可以就我们可以想象，因为政府是一个有自己理想的一个团体，或者说如果更独裁的话，这个独裁者他也许有自己的个人理想， 就不单单他是想占据资源，他真的有某种个人理想，他对社会有某种想法。但是就我之前是看到端传媒上面一个讲文化大革命时候的这个历程的一系列文章吧。我当时就看到，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当时具体文革的时候他的这个宣传口径，或者是他最开始的这个开端的时候是怎么就是上层是怎么描述他要做这件事情的。然后我就看到当时有一个叫做五七指示的这样一个从毛泽东那边出来的一个指示吧。然后那篇文章里面当时归纳了一下这个五七指示的中心思想，是互相转换，人人全能，取消分工，消灭商品，没有交换，封闭自足。然后我就会觉得这里面有它，虽然不是每个四个字都让我听上去那么好，但是里面有的的确会让我觉得对应到我现在在社会中感到了一些痛点，会让我觉得有骚到我自己的一些痒处。就是我会觉得如果这不是一个掌握那么大权力的人，他只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他有这样的理想，他或者他有这样一种空想，我觉得是完全 OK 的，他去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 其实如果在一个理想社会之中，如果说人人权利平等的这种社会之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理想，不管你理想再奇怪或者也好，你无权把你这个理想强加于别人。对， 是， 对。但我们现在问题就在于，也许政府有一套理想，也许这他理想对中国社会是真的好，但是他会把这套理想强加于别人。 是，而且这个历史的这个历史看起来，就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历史看起来是让人觉得，虽然它只是一个例子，然后你会让人觉得你把个人的理想就这样直接放大成整个社会的理想，可能会产生很大不可控制的结果。 对， 而且没有东西来制衡它。 对， 然后我就想，为什么就是我们可以说原则上一个人也是可以改正自己的错误的呀，就是你一个机制有纠正的机制，你一个人一发现出了什么问题也是可以改的呀。然后后来我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就是如果一个个人去修正自己的行为或者是想法，他总是在说哎呀我之前搞错了，我之前没想明白，这样的话很容易会严重的影响到大家对这个人的评价或对这个人的信心吧。对，但是如果是有一个超个人的这样一个修正的机制，就比如说现代科学，他也一直在修正自己，对吧？然后但是大家不会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他在一直在改来改去修正自己，就对这一套做法这套机制产生那么大的怀疑，对他丧失信心。可能正是因为个人做这种改过的行为会严重影响到自己的权威，所以使得个人得到这种权利之后会倾向于一意孤行，执迷不悔。 我反而觉得如果个人有极大的权利的话，会无法意识到自己错误，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 他应该能看到很多东西啊，他为什么会意识不到？ 就他可能会觉得，就实施这件事情的并不是他，他可能会觉得你们这些人没有把我的意志贯彻好。 哦，他觉得错的不是自己。 对，错的不是我，是世界。 是哦，我没想到还可以这样想。 对，当然如果他的权力够大的话，他的想法及真理的话，那就他这样想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哦，是。 反正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会变成这样一种 就没有个人的理想和个人的想法的空间了。 对啊， 可以这样认为。 对，就反正就近几年的这个社会演变的过程来看，我觉得社会多样性的这个包容度是越来越小了，甚至都不是因为某个人他个人的权利越来越大，而是一种社会整体的行为。像我觉得我感觉最近这两年就是网络上的这种骂仗特别多，就相互攻伐这种例子特别多。 就好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出征 Facebook 那个事情，就在我们国内也有这么一群人嘛，就所谓小粉红的，然后他会在各个场合抨击跟他们政治观点不一样的人，然后也会在各个场合无脑的去捧跟他们政治观点一样的东西。最近有个电影叫《厉害了我的国》，你知道吗？ 我知道这个名字让人挺反胃的。 对对，这，哎，就是他最近有个事情，就是在 IMDB 上，被人刷负面评价，然后 IMDB 把他的评论页面关掉了，就无法评论了。然后， IMDB 是境外的一个网站是 对，是一个美国的，就是你可以理解为美国的豆瓣电影站嘛。 那大家知道他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做这件事情？ 就没有人知道什么样的考虑，然后就有一些讨论嘛。 嗯， 我看到有人就怀疑是，就比如说我们国家政府出面阻止了对方或者怎么样。但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是那个网站的运营者，我也会关掉这个页面，因为我感觉这种出于政治立场而对一个电影做一些无脑评价的事情，不是应该出现在一个电影的评论站上的一个现象。就当然这涉及到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啊，就好像比如说，所谓小粉红群体会无脑刷一个非常难看的电影，比如说《战狼二》，这样，然后你会给他非常高的评价，因为他暗合了你心中某种政治理想或者是政治愿望。但是你如果单从电影拍摄手法或者拍摄技法或者是审美水平上看，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很低的，不能说很低吧，就不够优秀的电影，就会存在一种舆论一边倒。如果你在公开场合或者是特别是互联网上，说你觉得《战狼二》这个电影不太好，或者是水平低，然后你就会遭到很多的谩骂。就我观察到现象是这样的。就 IMDB 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当你，如果是他，如果他是一个好电影，我没有看过他。如果他在电影层面上，如果他觉得他拍的还不错的话，你仅仅是因为你政治立场跟他不合，然后就用这种非常恶毒的言论来刷他的版面的话，在我看来也是跟那种是一样的，就是一种党同伐异吧。给我的感觉就是近几年这种社会舆论空间越来越紧，就好像你就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变成党同伐。 嗯，而且你觉得是大家自觉变成这样子，就不是有一个人在控制，把大家控制成这样子。 我都感觉不到这个背后控制的力量是什么。我当然主观上非常去想去找到这个力量根源所在，但好像我目前还找不到。 对啊，你看到这个现象，作为这个现象，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也许人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人会倾向于做出这样的举动，然后，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导致这种现象，就是政府的强大，它必然会暗合一群人的理想而损坏另外一群人的理想，然后这种冲突越来越强的话，可能会导致社会变成这种就是二元割裂的样子吧，就还是好像还是回到了刚刚那个你说的那篇文章的状态，就是所有人如果抛弃这些的话，也许社会会更加的和谐吧。 所以，对啊，会让人有点担心，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会跟之前日本那个阶段会有一些相似，就是出现了，某种天皇、武士道或者 忠君 类 爱 似 国 的， 之类的。 对对，这个我自己也挺不希望看到的。 对。这个我觉得感觉在都不用说精神层面，在肉体层面，对我们这群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灾难。 是，我们好像一直都在说非常消极的， 哎 我觉得没有办法， 哎， 现在这个现状给人的感觉就是会朝一个消极的样子走。当然，我之前跟同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也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国家主席他其实有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理想要实现，但是，如果他不大权在握的话，他无法快速的实现他的理想。 他跟我说是，也许他在执政20年、30年之后，突然像台湾的蒋经国那样，开放党禁、报禁、言论自由、政治。但我想就，就我个人感觉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一个社会不是由一个人的意志而决定的。 那台湾当时呢？当时其实也不是一个人的意志决定的，是已经。 我觉得已经是水到渠成了。对，就所谓没有蒋经国，也有张经国、王经国之类的。我也不知道一个人在能就个人英雄在对这个历史推动有多大。 那听起来你的这个朋友或者同事对现在领导人的评价，跟你之前刚才说到的评价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不大清楚现在领导人他做了什么。你觉得是什么让你觉得他不大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你其实并不关心他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你觉得他一个人不能只靠他一个人的？ 对，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社会不会因为他一个人的意志而转变。我有点不太相信这种英雄主义或者超人政治这种感 为什么你不相信呢？ 觉。我觉得就是一个人权力再大，但是你落实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的话，还是由社会的每一个参与者决定。如果所有这些人在一个超人统治下依旧保持对政治一种无意识状态，或者说对自己的某种利益漠不关心的状态。即便他就明天宣布所有的一切限制都解除了，大家还是会按照现在这个道路走下去。我觉得问题不在于那个超级强权，而在于每个人。 是， 甚至 而且 可以说 你， 是，不好意思，甚至可以说那个超级强权就是我们因为每个人这种状态而孕育出来的一个怪物。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感觉就是一体两面。 对啊，我觉得其实有点这种感觉，就是我们因为有这样的每个人的社会面貌，才会给那个超级怪物造成一个它的产生一个它的生存空间。 那所以又回到之前说的个人层面上的。那这感觉会不会有一些鸡生蛋，蛋生鸡？有没有？ 对啊，我觉得。 那你觉得在个人层面上可以就是做什么呢？ 关心自己的利益吧，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一点。就比如说，你今天说了，因为说了某句话而导致你的某某账号被封掉，对，就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被封掉也就被封掉了吧。 对，还有就是我们可能大家都感受比较深的这个网络封锁， 对。虽然说我能感觉到这种争取背后可能有比较高的成本，但是如果你一点动作都不做的话，那你面对的就只能是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之前在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听到他们那边有说一句话：如果你不参与政治，那你就只有被奴役的命。大概就是这种观点吧。如果你不去争取的话，你不应该去怪一个强权把你残害了。我之前在就是在那个宪法修正案投票之前，做了一件啊加工了一件衣服，在背后印了三个大字"我反对"啊，然后我把这件衣服穿上街，我想看看大家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大概穿了4、5天吧，其中只有一个人跟我问起我这个事情。哎，他说："哎，你把这件衣服穿出来了？"我说是。然后他就问我："你这个什么意思？"对，我就好像感觉好像大家都真的不太关心这个事情。我甚至从我还有意在坐地铁的时候从那个警察面前走过，我想看看警察会什么样的反应，但警察也没有反应。 我在试图合理化，就是去理解大家不做任何反应这件事情。因为我自己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做什么反应吧。 我觉得最合理的角度就是你反应了也没有任何改变嘛，好像在做一种无用功。 那大家这个信念是如何造成的？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说的这个教育造成的。教育阶段的这个怎么说？耳濡目染， 我 就 觉得 是 是， 身体上学会了，身体上已经学会了这个反应。 已经成为一种肌肉记忆了，就你会身体上会知道你做的反应也没有任何好处可得。 或者身体上觉得这件事情很虚无，然后就 所以我才有这期节目，所以我才取了这个标题叫如何不保持沉默。 所以你实际上不只是想说对这个宪法的修改不保持沉默，而是对怎么说，所有自己利益觉得受到了损害的现象。 我觉得是 保持沉默吧， 或者说对某种或者说对政治的某种参与度吧。我刚刚听你说那篇文章的观点，其实我觉得还蛮认同的。虽然那样的社会看起来是大家都不参与的政治的一个社会，但在某种程度上，你坚守自己的利益就是一种最佳的参与方式吧。 对哦，可以这么认为。 嗯， 是他里面所说的政治是那种旗号式的， 就中间爱国这种。 对，大家全部统一在一个某种意志下的那种政治感觉。 最近你有在用知乎这个平台吗？ 非常轻度，就是、 okay. 就是不会去看上面的时间线。 OK， 知乎它有一个 app 叫知乎日报。 那个我没有看。 它会每天推送一些就是知乎上的精选内容给你，然后它最近出了一个系列叫城市青年避坑手册，然后它会讲一些在我看来就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政治实践的事情，就比如说你的快递被寄丢了，你应该怎么样投诉，他会有人在上面会说一些他们投诉成功的例子，或者是说你在餐厅吃饭然后吃到虫子你该怎么办。就是这个系列，我感觉可能那个知乎日报的编辑可能在这个政治这个事情上跟我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吧，让我感觉到在这个大的政治事件之后，他们能够推一些这种至少是我认为是最佳政治实践的东西 啊， 让我感觉非常的有一些心里有些安慰。 我在想为什么我其实自己也没有那么大的要争取自己权益或者是做出某种反应的，我在想是不是肌肉记忆，还是对，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会觉得这里面又有一个矛盾让我挺困惑的。就是我之前不是说在工作中可能遇到了一些事情，觉得让自己觉得有些不舒服嘛。就是这样，觉得大家都觉得是通行的，这样似乎是通行的一样的这些做法。那如果你按照堕落论的说法的话，大家也是都在争取自己的最大的利益啊。然后大家都没有被所谓的什么堂堂正正啊，然后对啊，不要抄别人作业啊，这样的道德旗帜所迷惑，然后大家都在按自己的方式在企业中堕落着，企业也在堕落着。对啊，你这也可以套到里面去啊，就是这个让我挺不舒服的东西也能套到这一套说辞里面去。然后我就有一些迷惑了。 好像是的。我其实以前也有过类似这种焦虑，就是在接触到真正所谓社会的时候，从学校走出来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后来有一种或者说是精神胜利法的方法也好，我会认为道德标准是只能由自己加在自己身上， 要求自己。 对 啊， 就 这个也挺有用的，听起来现在让我感觉。 对，我反正遇到这种情况，我会反复的告诉自己这一点， 就是反求诸己。 好像看上去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 那你觉不觉得是啊？你觉不觉得是因为社会这样子让我很不爽，然后我的这个爽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所以我应该表达出来，然后我应该跟大家说我这样，你们这样我很不爽哎。然后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要不要商量一下不要这样子，或者改变一下这样的做法诸如此类的，而不是仅仅只是满足于说我只能要求我自己，我不要要求别人怎么样。 是不是还是我在想是不是还是应该说出来。 我觉得当然如果这件事情对你造成困扰、当然应该说出来。对吧， 对。我考虑一下。 好的。 因为大家好像觉得这件事情给我的感觉是太平常了。就是会让我觉得说出来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奇怪。 我理解。我在高中哦不对我在大学里面考那个军事理论这种课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在做小抄。然后就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做小抄，我说你考试为什么要抄袭，然后大家都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OK， 那我觉得说出来还是可以的，因为你想你也说出来了嘛。 OK， 那我们本期就这样。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